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8月6號星期二的早上，時間來到上午8點05分，今早早又說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先，港島告示打到過去，現時龍尾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就未見車龍出現。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不錯，兩邊暫時都是暢順的。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方向少少車龍就排到交易廣場那邊。 公主道过海，差唔多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噶。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排返去油麻地停车场。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咧，现时都系暂时畅通嘅。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出返九龙方向，瑞丰花园。另外，大学山隧道出返九龙啊，排返去小沥源噶吓。嗱，今日就系8月6號，哇，原来系美国啊向日本港岛投下原子弹嘅60周年啊纪念啊！ 可以话就此一结束咗战争啦，唉，我哋点会忘记呢段咩历史啊？不过咁啊，最近香港啊俾战争啊更乱噶吓，唉，好多人讲下嘢啊，好多人啊搏下嘢啦，佢哋忘记咗点啊？行公二号联盟啊，系嘛？不过咁啊，我哋唔怕，我哋D100讲真话噶嘛，好多真话听嘅，系咪？啊，讲开D100咧，啊，日前开放日咧，啊，小弟真系论尽啦吓，忘记咗多谢一班义工啊，系啊，佢哋好早到啊，礼拜日嗰日啊吓，唉，十几二十。 名义工咧，好早就到啦，一早嚟就帮手执嘢啊，预备开档，真系唔该晒佢哋啊！吓，佢哋次次都系无言咁付出。唉，我哋点会啊？忘记你哋啊？多谢晒咁多兄弟啊！吓，咦，礼拜六啊，应该又要你哋帮手喎，系咪啊？好啊，到时啊，希望你哋又帮手，多谢多谢，知谢知谢啊！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D100，讲真话，谈公义，浩联盟，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Voice the People，还声于民。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香港呢，而家。 就形成咗喺政治族群嘅对立开始，呢个唔系香港人嘅福气， 绝对唔系。 琴日有暴力事件，有几样嘅成因，就基于即系警队令人觉得大势超。对于法轮功，你就暗暗地咧就同家长联会咧就助纣为虐。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點半到晚上8點 D100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哋唔系一支政治嘅执法队伍，我哋从来冇政治嘅考量。我希望所有政治人物唔好为博一时嘅掌声再攻击警队。 一啲刁民嘅威嚇，亦都面對好多政治人物嘅橫加下挫、無理嘅要求。我哋點樣將一個警隊喺工作之餘，仲平衡每一個層次嘅利益或者權力分佈，係一種高度嘅雜技嚟。我唔出嚟唔得啦！我唔出嚟唔得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早晨，早晨，8點09分。点 啊，林毓华？ 啊， 有咩好嘢你今日？ 今日有乜好嘢？ 今日梗係講毒奶粉啦，哇！今日真係鋪天蓋地，好少有一個係全港嘅報紙都係認為呢個係重要嘅新聞。文匯、東方、虎報、都市爽報、 AM730、南華早報、晴報、大公全部頭版大篇幅處理。咁你覺得啊，呢個最高民望嘅高永文會唔會因為咁被拖累呢？ 关佢咩事？ 又唔关佢事？ 奶粉唔系我做噶嘛？ 喂，唔系，嗱，我就见到有一个系官方嘅发言人，佢讲啲说话，我真系好唔啱听。佢话咧 如果要香港去查又說因為這些原材料會造成很多不同的魚類的產品去查就好像大海撈針大哥不是開玩笑的這些原產品的污業結實實的我有興趣就是內地反而大陸將這件事上綱上線有這麼大煲這麼大就告訴人家來佬東西都不是那麼好東西來佬東西羊奶粉或者大陸有黑心食品有毒的食物但是你買來佬東西一樣那麼大件事其實大陸的產品也不是那麼差看看紐西蘭的奶粉不是一樣有毒一樣是延遲公佈是吧乘機即是說如果翻鬼佬賣東西給你有毒你就不要再罵內地生產所謂黑心食品這件事才過癮食死人就食死人你理得哪裡做的東西 並不表示翻鬼佬做了壞事經常有這個問題出現如果外國都是這樣我們中國就理所當然一點問題都沒有他都不記得當年毛主席就說中國翻鬼佬可以做的事我們一定做到不是說些壞話如果翻鬼佬可以做到好事呢 我們中國人一定做到有啊我們航天科技就是飛機大炮就是當年毛主席的說法是這樣的不是說翻鬼佬做到的壞事我們中國人一定做得更壞過他是說要做好所以東方有一個專欄挺有趣的《神州觀察》那個標題是這樣說的《洋產奶粉不可信國產奶粉》 更不堪這些是肉毒桿菌的染污對嬰兒來說是一個很致命的影響問題就是最重要是注意食品安全這個問題就是在監管出現問題譬如香港的而且確是監管不了 外地生產商的原材料的問題但可以監管到製成品製成品尤其是食物尤其是對小朋友尤其是對嬰兒健康有影響的你香港的衛生當局是責無旁貸這個才是你剛才說的那位法人 食環署的助理署長李小婉 李小婉就說香港政府 邊牆莫及下游的追蹤猶如大海撈針不符合成本效益他講的是原材料他講的是製造商現在我們講的是製成品我們講的是入口的製成品如果入口的製成品有問題這就是衛生局的問題是把關的沒有人叫你去檢驗原材料沒有人叫你去檢驗那隻牛健不健康沒有人叫你去 檢驗一下拿出來的奶安不安全亦都沒有人叫你去檢驗那間廠但這也是廢話你知道加拿大當年我們在加拿大生活我們是知道的如果你要入口梅林牌午餐肉你知道加拿大派的衛生幫辦長駐中國梅林牌的廠那裡嗎 只是賣給唐人的就在唐人街賣的當年他要拿個入口證明因為是肉類他要同意加拿大派的督察衛生督察去長駐梅林牌的廠房這樣才出入口證給他你不是說過好像因為這樣所以加拿大的梅林牌他用的肉跟我們在國內的品牌 用的肉是不同的加拿大另外的我不知道我知道有駐廠的加拿大衛生當局人員我當然不是說香港要做這件事但問題就是他不是在亂說人家加拿大一個這麼小的國家只是供應給唐人吃的梅林牌午餐肉 都可以派人去駐廠的問題是說我們要求香港政府有簡單因為我們沒有要求去派人去紐西蘭可能公務員很開心的衛生部猛聽到發達舉手幾大都去我們只是要求你好像吳克儉那樣開會就告訴你他放假可能他全部公務員都是這樣的不單是政策局山高皇帝遠 香港外派的官員很過癮可以去到那裡身高良準沒事都跟著入籍做移民小孩在那裡出生在那裡讀書你看林鄭月娥已經知道當年頂不住香港的壓力因為做社會福利處處長亂說話要求政府派駐英國 然後整家人搬了英國,現在諾不斯族,整家人留在那裡沒有回來 另外一個學位或者更高的學位這些司空見慣但我們不是要求這件事我們現在要求你保障我們香港人健康就在把關那裡入口那裡著手那是不是大可留針呢我覺得這個用詞很有問題還有跟我們說成本效益較低大哥你跟我說板塊說的這個是小朋友說的我們全香港的食用這些魚類產品的健康 什麼叫成本效益低我想不如這樣叫他貼標貼在奶粉上這些羊奶粉也是有毒的那大陸人就不來香港買奶粉可能他們想這樣這次他不會說那句成分都含量很低要吃多少百萬罐或者多少千萬CC你才有事不是有說的你沒有聽到他們說現在這些什麼菌 你剛剛說完你忘記了肉幹林毓華如果你回去讀書你真是唸口旺剛剛唸完那些東西現在立即要看回頭肉幹林毓華這些對幼兒兒比較影響深遠有影響對大嬰兒影響就不是那麼大這個我聽新聞聽到的不知所謂 即是說大一點的B可以快點轉食固體食物言下之都是說你不吃就沒事那我請你出來做什麼你不如說你不喝奶就沒事不用奶粉就沒事林毓華你拿著那本粗口大全英文粗口大全你說什麼你拿著那本書來做什麼你想教粗口 我昨天看完連月珍教授的篇文章我都覺得心大心細 是不是真的WTF不是粗口來的呢 不是罵人的粗口來的於是我在我自己的字典堆裡面原來我有本這樣的書叫做《細說英語粗話》看回然後抄回真的有同一句這樣的東西哦、What the F 原來中文的意思就是 算啦,隨便啦,是一個無可奈何或者是出於無奈的感慨的說話來的。那罵誰呢? 什麼時候說,當然用到那個F字 你說四字是一個粗口,沒問題 但他不是罵警隊的嘛 我就說,我壞啦,自己有本這樣的書 但自己又不認真去看,就這樣 今天大公報有署名文章說連月珍粗口論是顛倒黑白當然不是好像我一樣讀書少他說今年已經63歲的連月珍說他老來自無身又或者有些殘忍但以一個博士畢業受西方洗腦幾十年記住西方洗腦西方洗腦即是如果你 在外國畢業的人或者去過外國的人就是受西方洗腦而且長期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學者來說以上這些言論只能用 不知此來形容 WTF 是不是粗口 就算是一個小學生都可以得到清晰的答案 大哥問小學生 問我們幾十歲我們都搞錯了 林慧思只是對著警員連連爆粗 除了以上這一句 還用上賤人這些罵人的話 如果不是叫粗口 什麼叫粗口 如果這樣都可以坦然接受 那連月珍大概不會介意每天被人用粗口問候 100篇這樣說 大班,我這本書是在商務印書館買的 百多元英文是American English Vulgarisms 一位內地的學者叫劉佑之是翻譯的一個浙江的寧波人大家要看看但這篇文章都是顛倒黑白的因為他最終沒有就著不止一篇是兩篇他沒有就著WTF的解釋只不過第一認定因為WTF有F這個字在就是粗口這是對的 但是一說的話針對警隊不是批評他就再另外再說他就說拉到其他粗口那裡但這件事不是其他粗口拉到其他林老師所說的所謂罵警察譬如說他這裡引述一件事他主要就說他說過什麼賤人這些就喂 這些叫做沒有話爭論因為昨天這個連月珍只是就著WTF作出解釋他沒有說到其他東西當然逢一有F字這些就叫粗口但昨天他的文章不是這樣寫他的文章意思說這個WTF不是針對人的粗口不是罵某一個人而是對一種感嘆 沒理會了,這些大公民會的,你都不用理會,今天梁美芬都寫了一篇文章,粗口變蘇聯,香港病不興,這件事問問他們那些人就行了,他們怎麼會變成蘇聯蘇呢?什麼蘇聯呢?喂,你的馬仔出糧,出我們特區政府的公帑的,是他的教育 政策顧問如果有一個粗口變成騷亂梁美芬的責任也不小昨天香港電台我覺得在傍晚的封煙節目很不公平對林老師很不公平當然有可能他們有邀請林老師林老師不答應出席但是這位李小姐真是離譜的 霸住著大氣電波連主持人當個沒料到任何人不是李思煙 他去直播室就去大放厥詞有定要打電話的時候他就不讓人說第一句就問你有沒有響到我想問那個主持又敗家伙又不問他當日當林老師在旺角街頭的時候請問李小姐你又在不在場他又不敢問他不停他說他是有病的多陰毒的人我說他才有病的你聽完整個show 聽完我們好像有三杯有聽完說什麼離開了很簡單的香港電台自從吳志森被解僱離開自由風之後大家都對他沒有期望因為我是自由風的原主持 第一年是我做主持的我和老人家往往對以前你有份參與的事有執著執著還有些什麼還有一件事好像不是頭巾戲你還沒肯放棄那件事林毓華離開了離開了不要看回頭一個政府電台 一個自稱的公共從來不是的你認為是嗎你還當是公營廣播嗎 這個是給一班人拿公帑 乖乖地去做節目做政府的喉舌就這麼簡單一年用了我們六七億 當年我和楊吉曬去做這個節目時我們不是這樣的大哥你聽聽說什麼啦如果大家想聽聽黑人憎的東西的早上的可以聽聽林毓華這麼喜歡聽就聽 現在我不是跟你們說粗口，不如我想我們平靜一點，林先生，這就是被大家誤會了，以為我們做了一個大會。大家看得很清楚，你們昨天在做什麼？你遲些看片，你看到更加清楚，全香港的市民就可以看到我們拍的片，看到大家那些部門怎樣去對付我們，怎樣拆了我們的台。我們再聽其他的聽眾的意見。你不讓我回答，不行的，歐先生。 你答了没有？我都没答到，问题我都没答到，因为刚才我问吴先生一起答，因为有些听众在听。真是那个主持叫什么名字？欧嘉伦。欧嘉伦是啊，这个什么人来的？有没有见过他？以前是电视台记者来的，有没有资格主持一个talk show？如果他不能够，他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和不过他有一个言论君子，教他有教，教新闻的科目，他们特别不会容许这个人在大放厥词，他们不会好像你这样将这些嘉宾或者括弧嘉宾不尊重主持或者不容许大家是很客观冷静的讨论问题，都真的扫他走，将这个现代书院和林慧思拉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我们又听听说什么， 见到在网上有些评论就说，其实老师在道德上如果说粗口其实不是很妥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譬如前那一段时间有些学校，那些老师就怂恿 一些学生去抄袭，搞到考试结果全部肥了脑，譬如你会不会声讨他们呢？你会不会批评他们呢？为什么要选林慧思去批评？首先第一件事，我们不是选林老师去批评，而是这件事我们收到很多家长的声音，我们很担心这种所谓的粗鄙文化，还有他那种不是俗语，不是广东话的一些普通的俗语，譬如说你稍微有少少会讲一些笑的那些难听的俗语，那些是情系一些粗口。 还有一件事，大家不要想着只是专注在粗口上，而是因为他的专业是一个老师。我不知道欧先生你是不是老师，我和你都不是在现在这个专业的界别里面，我们只不过就是要表达一件事，就是希望老师或者专业人士都要小心一点。我是老师，我也有教过书的，当然教书你不会在课堂上去讲粗口，这件事我想大家 都不会反对的，我可以告诉你欧先生不是个个有你这个专业操守，因为经我的了解，有些学校的老师我都投诉过，的而且确是很多粗鄙语言，我亦都亲身经历过，那个是我自己的儿子以前教学校的老师，他是教通识科，最后当然就是他炒了，这件事我觉得你不能够。 譬如说事件，另一个焦点，我想老师不应该讲粗口，我想没有人会反对， 大家都觉得你教人家，但现在不是，大家已经觉得你我去针对他，但是好笑，大家为什么要这么集中注力去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因为林慧思老师，你们要拉政治来讲，其实有一件事，我们在个 backdrop 在我的任何的提议里面，我们只不过是不希望老师是有这些粗鄙的文化，还有大家都要关注这件事，家长，我们家长绝对有自由去表达我们的忧虑和我们的诉求，是不是？你这样的嘉宾真是，这个口齿伶俐，口齿伶俐，是啊，不请你，请你的话，肯不肯来吗？你忘记了昨天他不是经常答电话来的，一个完全没有信用的家长来的，我又不知道怎么教仔，我学他。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分开，就是出粮的时候，他老公出粮给他的时候，他就是妈妈，他不出粮给他的时候，他就不是妈妈，我不知道，真的。但问题，你这个电台，即是你作为一个公营广播，最重要的公营广播就没有立场的，即是做talk show 不是好像我们这样一路在那里说，但问题就是说，你都要持平的，你不可以给了个平台， 这个女人就任何在那里说，这个不是就说，我就说你说，主持人叫什么名字，欧嘉伦，他如果是教传媒的时候，如果说到怎样处理，作尤其是在一个公营广播电台那里，处理一个talk show的，一个封烟的节目，他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个也都是香港电台不停在promote的，所以为什么会炒啊 吴志森、炒周庸，就因为他们有立场。我不要求欧嘉伦有立场，但我要求他一件事， 就是要平衡那個觀點你怎麼可以給一個嘉賓用了大氣電波的時間任他能說出就說出還有他們一論嘴給所謂嘉賓大放厥詞後接來很多都是支持他的言論的聽眾我忍不住幾乎想打電話給周偉才的台長周偉才是什麼人周偉才是這個壞人 我又不敢這樣說周圍才不是戴兩個圈眼鏡那個剛剛接管了香港電台剛剛升任了這個不知所謂的人這個就是動手炒即是在背後做幕後黑手的人你為什麼會對他有這麼好感不是我們是校友要申報校友你這樣就糟糕了 跟你同校的你就當了好人了我接觸他某些場面新亞書院個個都認為新亞書院就好東西來的都有個陳茂波大哥為什麼你學校不可以有個周偉才呢我聽聽通報交通好麻煩你D100講真話We speak the truth D100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行公義好憐憫 大声台D100,还声于民。D100交通消息。 时间早晨时间早上8点31分这分钟继续又说通雅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讲到区告示打到过去枕住在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埋落中环差不多到维园落桥位了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只是桥面灯位车多落湾仔不错暂时畅顺是呀为什么这么硬都没什么车有很多放暑假还有子女去旅行飞走玩另外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中环 排到海港政府大楼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由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女童军总会 渡船街天桥向红磡排到油麻地停车场那边至于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桥位亦都车多新界区思瑞出回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回九龙排到浸大国际学院现时温度多少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 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15至55属于轻微至偏高 路边监测站65至95属于偏高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 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稍后数天即是几天逐渐会天晴和酷热各位户外工作留意 讲到WTF这句英文 当然F这句是粗口 大家不用说了无可置疑但整句加上WTF 林伯剛才也說過了或者有些數據看過書本都有說了其實是這樣等於去搭地鐵一見到車門一打開哇人們擠在門口全部站在裡又不走進裡面自己爆句有沒有搞錯五樣意思而已又沒有指名罵誰神氣地都說別人唉真的麻煩大家真的 其中涉案的又是休假的有退休的警務人員來的是不是應該絕對又醜又有些涉嫌這個違規好像說一會兒劉達強警司會打電話來我們聽聽他一會兒怎樣駕駛車各位請跟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D100 大声台， 还声于你 ，Voice the people， 还声于民。怪兽直播室， 其实 ICAC 冇咗个 I 字啦嘛，而家都唔 independent 嘅。 唔系啊，佢系 low IC。 我个 talk show 就讲咗就叫做 I corrupt all corrupt， 就 ICAC 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由清源、陈淑庄、阿通怪兽直播室。Anyway，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做人的态度就是这样，要讲真话，要讲真话，要讲真话。 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公众对警察执法的时候的公正性的观感，如果影响了的话，这个其实政府都要去认真地检视。 我不出来不得了，我不出来不得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不出来不得，即是当仁不让，要出来为警队的同袍讲几句说话，是吧？ 我们就约了这位刘达强，这位退休警司，不过退休仍然是支紧人工的，他退休前休假，仍然就出紧粮，出紧粮我们就认为是公务员，身份仍然是，如果不是就没理由出粮给你的。咁佢就，我琴日听咗一啲佢嘅言论咧，佢就认为咧，究竟佢系咪退休咧？ 佢话佢唔系咯，佢话佢唔系退休，佢唔系警务人员喎，而家 唔系佢又佢系咪退咗休？系咪警务人员咧？就唔到你呢班友话嘅，亦都唔系政府可以话嘅，系佢阿妈可以话。 哎呀，奇怪， 即系佢阿妈可以决定佢系咪退休，因为阿妈咧55年前生佢出嚟，咁所以咧就佢就只可以去。去位母亲可以决定是否退休人士。咁而家我哋电话咧就接通咗刘达强警司嘅。早晨啊，刘警司。 早晨，早晨。 各位节目主持人，你唔应该叫我做警司，我已经退咗休啦。我冇执行警察权利，咁点样叫警司咧？我系刘先生。 刘Sir， 我都唔系阿Sir。 你今个月出咗粮未啊？ 嗱，如果用人工去解釋呢，我必須用我的認知去跟你講的。我明白你想講出緊糧就是一份工啦。 唔係，我冇準備咁講，我只係問你一個問題啫，你可以答我就係、 是。嗱、okay, ，我當然 問你，你出咗糧？ 當然有糧啦。 邊個出糧俾你嘅咧？ 嗱，好簡單。當公務員喺佢在任嘅時間累積嘅假期，喺佢在任嘅時間未能享用佢嘅假期，就會放咗喺佢退休之後。放呢啲假，呢个唔系我，系一个特权，系每一个公务员喺佢嘅任命之后都系咁样嘅。 我同意啊， 我哋都好啲好好榜样噶啦。 我同意啊，刘生，嗱，但系问题，你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叫做退休前休假噶？ 我而家咪咯， 我咪退休前休假就未退休咯。退休前休假有个前字喺度噶，你同意咗啦。嗱，我哋唔好讨论呢个问题啦。 又唔系，我唔同意。 咁你退休前休假啊？你话你而家系咁，你啱啱先讲完系。 你喺呢度将一个事件集团，就将个解释硬放喺嗰度嘅。咁系一个唔文明嘅嘢嘅。请大家 文明， 请大家用龙应台小姐嗰本书，请用文明嚟说服我。你唔俾我讲嘢，我又点可以将我嘅？嘅情緒或者我嘅睇法表達咧， 邊個唔俾你講嘢？ 你係警司啊嘛，而家你都未，你都仲出緊糧，你都未，你都未曾。 邊個唔係？我想知邊個唔俾你講嘢啫？ 嗱，唔俾我講埋好冇？ 唔係，我想知邊個唔俾你講嘢？我想問下你。 咁而家你話俾唔俾我講？ 我梗係俾你講啦。 咪開咗嘅而家係， 唔俾你講啊？點會揾你打你話嚟？ 嗰個故事好簡單。 你真係幾風趣，我覺得你真係。 其實我係一個好開心嘅人嚟 㗎， 所以我更加用開心嘅説話同大家溝通。 最好啦。 嗱，我哋 SOS， 我哋個 term 叫 SOS， 有個用語，就係將編制中剔除一 因为是配合整个政府的一个架构而已。在我认知之下，从来历史没有一个放假的人，即是退休前放假的人，能够執行警务工作。 我想 请问你，你就在你的认知可能有错，现在我跟你讨论。第一， okay， 你认同了我你是退休前休假，即 是还是警队人的成员， 这个叫退休前休假呢，就即是未退休啦，因为出紧粮嘛，你退咗休之后咧，你就唔系出呢份粮噶嘛。我谂你而家人工大约系90,000蚊左右啦，系咪？ 私人啦，钱 唔系私人嘅，呢个有公务员有编制嘅，喂，大家都知道你嘅你个薪酬表里边第几点噶嘛？ 唔紧要，你话约莫系 咁啊，大约系8-9萬蚊啦，你顶去到你个顶，你嗰个 pay rate 嗰个顶级点就系嘛？退咗休之后，我唔知你薪制旧制啦，不过你哋冇薪制旧制嘅，你哋55岁退休噶，咁大约支翻一半人工到啦，系嘛？咁就攞40,000蚊到啦，我当啦，大家假设呢个系正确嘅数字，我 呢个唔正确。呢、这个唔正确，我唔会享用咁多嘅长粮嘅。 咪当30,000啦吓，即系我想成立一样嘢咧，就系话你退休前休假所支取嘅人工咧，就系嗰叫警司嗰份全薪啊嘛。 一部分吓。 你退咗休之后，当你唔系公务员啦，真正退休啦，你就攞唔到呢份人工噶嘛。嗱，呢个大家同意啦，呢个事实嚟啊，我哋唔好拗啦。好啦，第二个问题就话。你退休前休假，而家警队嘅发言人同埋你阁下所讲嘅，就系话因为你唔可以執行警察任务啦，已经因为你交翻个 warning 卡出嚟啦，你就唔系警务人员啦嘛，啱唔啱啊？ 呢啲系佢嘅讲法嚟噶。 咁你都系你嘅讲法系嘛？ 佢哋出任何嘅公布冇问 过。我知，咁系咪你嘅讲法？你认唔认同呢个讲法咧？ 啱，我同意，我冇 warning 卡噶啦。 啊，你同意啊嘛？ 我唔可以有一个授权，一个 mandate 去執行警察警务。 啊，但系你仍然受薪啊嘛，咁都系警务人员啊嘛。 我在这里跟你的看法不同的吧。 根据警察通例第六章，阿 Sir， 根据警察通例第六章行为及纪律定义，被停职呢，就是说警务人员根据警队条例第223章所在，不再获准執行职务，不过由于在其他方面仍然是一名警务人员，因此仍需遵守上述条例中的警察纪律条规例，除非另有指示，否则该人员在停职期间通常都会支取全薪的。咁意思即係话呢，当一个警员去支取全薪嘅时候，不论佢交返咗 warning 卡出嚟与否，或者被停咗所有執行职务嘅权利呢，佢仍然係一个警务人员嘛。当佢仍然係一个警务人员，佢就要遵守警察通例㗎嘛。你同唔同意呢样嘢？ 我用第二个方法答你啊。 唔係，你唔需要直接啲答得唔得？ 我好直接㗎。 咁你又唔好用第二个方法啦，用直接嘅方法啦。 我都直接噶，因为警务人员喺佢在职以及退休之后，佢能够佢本人作为一个个体嘅自由权，一个自由发言嘅权利同埋人权，其实按而家人权法同埋基本法，应该喺个事件入边。 阿柳 Sir 冇兜圈啦，你都话系退休之后啦，你未退休啊嘛，而家系你未退休啊，阿柳 Sir。 我唔系退休，我嘅认知同你又唔。 你未退休，你出紧粮。 系啊， 但我哋唔好拗呢样嘢啦，阿柳 Sir。嗱，柳 Sir， 大家 唔系，但呢个关键嘅身份。 唔系，我哋唔需要拗呢样嘢啦。嗱，但系总之， 我用第二个 喺公务员事务局亦都出咗声明，你仍然系警务人员。OK， 嗱，呢个公务员事务局讲嘅。 十分之好。 嗱，咁我哋 系咁咧，我会坦然承认嘅。如果我系违规，经过调查，我会坦然接受公务员事务局嘅个处分。作为一个未离开警队嘅人，不过呢个系人权法，我相信香港政府应该人权法入边睇睇一个在职或者退休紧嘅警员，一个警务人员喺人权法之下，我又冇个 freedom of speech， 有个发言权。这个很重要了，因为如果不厘定呢，将来会继续这些事件。是啊， 我也同意你的这一点，我同意你的。我想问你，如果根据这个人权法呢，你支不支持一个警务人员出席这个六四烛光晚会呢？ 六四在现代入面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 不是，你支不支持这个六四烛光晚会？不是解释的，我在说每年。 你当了。你再说一次先，你不要将三样东西捞埋。 你当了几十年差的了。六四就是1989年发生的，之后香港每一年都有。 6月4号呢都有活动的，有个烛光晚会，我想你都可能会当值过的。 嗯，没错，我当值 过。我就讲紧那样嘢啫，我唔需要定义咩叫六四咩，我就讲紧嗰个晚会啊。嗰样嘢就存在嘅。咁你同唔同意？如果根据你正话所讲嘅关于人权啊、赋予嘅人权啊、言论自由啊等等等等等啦吓，咁警务人员可唔可以出席呢种活动咧？ 嗱，我识嘅好多警务人员，包括我都出席噶。 你出席， 你 on duty 当值 on duty， 我讲话我讲话 off duty， 佢出勤 嘅，喂你喺度出席，喂可唔可以唔好用呢啲语言艺术咧？你一个咁开心、咁豁达又咁正义嘅人，唔需要顾左言他啦。我讲紧人权啊嘛，讲紧出席呢啲活动，因为警例系唔俾佢出席噶嘛。 如果你唔俾我讲清我心入边嘅睇法。咁点能够大家开？ 你点？你喺度开玩笑，人哋问你有冇出席，你同阿梁振英讲嘢都有啲相似。我有出席过，跟住话我当值啊嘛。咁你讲咩废话啫？ 你听翻录音，无论当值同埋 off duty， 我都出席过六四烛光。我头先讲得好清楚嘅，麻烦你听翻录音。 你冇啊，正话我就 而家讲清楚啲， 你而家就好清楚， 呢个版本清楚啦。 阿 Sir， 即系做咗几廿年警察，即系讲啲正话啦，唔好喺度讲废话啦，唔好兜圈啦。如果唔系有辱你做警察嘅身份啊！ 嗱， 我即系问你有冇出席过咧？有，跟住你就话我当值 on duty 系你讲噶， 所以我咪跟住咯。我系跟住，因为你讲嘢你听唔到讲呢句啊。 嗱，我不如咁讲啦，咁我问你啦， 咁我再讲一次啦， 我唔理你有冇出席啊，我问你个问题都唔系呢个问题，阿 Sir， 你都审犯审得多噶啦， 我唔系阿 Sir， 你再讲阿 Sir， 你嘅 perception 就觉得我系警察，我唔系警察， 你系警察咪唔系警察， 你仲出紧粮啊？ 系啊。 我都唔会叫你就 是，喂，你嘅老板都话你系啦， 公务员事务局话你系啊， 如果公务员事务局话我嘅。我哋去人权嘅法庭考量一下一个公务员一个警察。 喂，当个法庭未裁决之前，你仍然系啊，系你未赢啊嘛。 嗱，呢个每人嘅认知又唔同嘅。 唔系，我哋唔好纠缠不清啊，柳 Sir， 我想问下你一样嘢啫。嗱，好简单嘅啫，就系话我再问多你一次啦。如果大家唔清楚，你认为嗱，我不如直接啲讲啦，唔好兜圈啦，大家都。而家警察咧，就第一，因为要保持政治中立咧。是不容许参加任何政支持或者参与政治团体的政治活动的。第一点，这个就是在警察通例第六章 A 条。警队亦都有明文规定呢，警员 是不可以出席六四烛光晚会的。 嗯， 我记得呢个系事实嚟嘅，我唔想问你有冇出席过啦，我唔问嗰个问题啦，我而家因为我主要问呢个问题就话，咁你同唔同意如果警察有咁嘅规定，警察部咁系咪违反咗你口中所讲嘅人权咧？ 嗱，我唔听过警队系唔俾人参加六四烛光晚会，我未听过。 哦，我听过好多次，唔同嘅警务处长都有讲过。警当年因为有讲过话，警察甚至乎话搞游行争取人工，警队都出嚟劝啲人唔好上街啦。另外一样嘢，呢啲所谓政治活动咧，系明文规定唔准参与嘅。嗱，譬如七一游行，这个民阵主办嘅。讲明是要求梁振英即特区首长下台的，包括要求这个警队一哥下台的，那警员又可不可以参加 呢？我未听过任何的，在我在职的时间未听过这些的禁例。 我梗系有啦，话你连呢样嘢都唔承认，咁我唔同你讨论呢个问题。 即系话， 我哋讨论第二个问题啦。 嗰个警队嘅通例，你系你有你解释嘅。 我谂你真系嗰条例咧喺你手上边，我真系好庆幸你今日退咗休。如果今日你仍然是警司咧，就大镬啦！真系随街都好多人俾你拉翻差馆打镬金嘅咁搞法。 嗱，如果你话 我不如讲翻粗口问题啦，好唔好啊？ 系一种侮辱，系一种误会嚟嘅。警察点会人打到一镬金嘅咧？俾你质询到散。 我想问下你阿 Sir， 我想问下你阿钱阿 Sir， 有警察队里边喺过去你当差，我唔好讲嗰100年历史啦，讲紧你当差嗰30年啊，好似系嘛？ 36年 里边。有几多个警察是被控告殴打市民或者啲反嘅被定罪？有几多单咧？ 我用第二个答案答翻你。 你又用第二个答案？ 不过我有刑事案底啊？ 警察殺人都有,我不論都不想說這件事,警察殺人有,在警署強姦有,我不是說拿這些,所以警察就拉回他,我想問你,你正話說一件事,你有,你真的說不行,你真的,我想清楚一點跟你說話,不如你聽我說清楚好不好? 如果不是就糟糕了,很多人被你拘捕,打獲金,那你的答案呢,就很清楚的,你說呢,警察呢,就不叫我收回這個言論,就說警察不是打人的,這是你說的,那我跟著問你的問題,很簡單,那個follow-up問題嘛,那我問你,在你在職36年裡面,有多少警察被檢控勾打這個市民嘛? 執行職務的時候,那你就,你沒有答我這個問題,你跟著就繞了一個大圈。 你有沒有讀過書啊?如果這樣就不是一個理性的討論,根本就是一個故事行徑,你說這個說話就是我仍然作風是平淡地跟你溝通,我想問你,我剛才說的兜圈的意思是說話兜圈,為什麼浪費電油,我不飲電油,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電油,我不是的,我吃飯的,你的刺激我的語言,我是聽得明,但我必須告訴你,我就要溝通 你不可以逼我同意你的觀點,然後你的觀點變成立即發揮的嘛。我沒有同意。我剛才說得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如果有人認為或者政府總部認為我仍然一個在職的警察,我是違反任何法規的。我認得到我,我會坦然認罪,接受處分。劉先生,我們不問這個問題,因為為什麼呢? 就著你的身份呢,現在總共呢,總共有700個投訴。 你都同意我榮休了,你榮休前,但你竟然可以惹來700個投訴,你都破了紀錄,據我的認知,我的認知就,能夠擇善固執,為警隊樹立一個新的角度,我想請問你,警務人員都有人權的話,700個投訴,我仍然會尊重,引以為榮,那就是古惑仔的說法,你是什麼說法呢? 用你的說話嘛，你說 我 要護 法。我沒有駁斥這件事， 我 不介意的。 我肯定要道歉的，因為令到很多同事做多了很多事，因為有700個投訴，文件的處理是應該浪費了的。如果警察將 不要緊，他們受喂他們拿份糧做事的，那些又不用道歉的，真的是最要搞清楚你是不是公務員。 如果我們的社會出一份糧就要做事的， 當然 了，禮貌地多謝我們的同僚，做多謝或致歉的話，這個不是文明的社會。 劉生， 這是語言藝術的社會。 劉生，我只是知道一件事，政府就界定了閣下是退休前休假。政府就是退休前休假是受管的，这个我们不要讨论了。你也都因为你出席这个参与违反了警例，参与这个政治活动呢被投诉700次。OK， 那这个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不同意我也都不同你纠缠不清了，好不好？那我们问第二个问题了。 你现在截停的， 我现在想问第二个。 如果你再问我会解答的，这里。 我想问第二个问题了，因为你将会面对 CAPCO 的调查、 okay. 你大把机会跟 你的同事、 交流 交流，这件事留回将来可能我跟你都有机会、再在这个问题上面、即是处理的，我们不要讨论字了、第二件事呢、我想问你了，你因为那位、林小姐讲粗口啦，我又用學你咁讲啦，佢放咗工就是小姐啦，就唔係老师啦、或者嗰林师奶啦，讲粗口，所以你就即係认为要维护警队嘅尊严，亦都呢因为基本法赋予你嘅人权，你就出席呢个即係而家一般嗰七八个投诉人，呢七八个投诉就认为你违反咗警例啦，参与政治活动啦。我哋唔好讨论呢个问题啦，因为我讲咗话，如果再讨论落去呢，我哋会纠缠不清嘅。不过如果你有兴趣再讨论嘅呢，我就会邀请你嚟我哋直播室讨论啦。即係面对面倾偈呢，我諗就好过通过电话嘅。咁、甚至乎我哋可以喺你指定嘅地点，我哋可以 set up 一个视像通话同你对话都得嘅。咁呢个就后话啦，好唔好啊？ 呢个最简单，我即刻答你嘅，并不是我冇一个信心同大家解释呢个情况。我一上台讲，我唔系一个政治人，只不过我不吐不快。我谂如果你 嗱，如果我哋邀请你，我哋再邀请你，不如咁啦。嗱，如果我哋今日讲唔掂咧。我哋听日咧再邀请你嚟过啦，呢个后话啦，好唔好啊？ 嗱，所以我要解释埋一样嘢啦。我既然系一个政治人，我系一个政治嘅警察，我冇政治嘅取量，我冇政治嘅野心，我点解仲要面对所有传媒嘅质询呢？我 make my point， 我将我嘅嘢表达，唔系我作为一个市民嘅责任。 唔系一定要政治，乜做人唔系净系政治先系唯一动机，有好多动机。譬如 你都会唔同意我？ 譬如收咗水啦，嗱，譬如警察嗱有两样嘢噶啦，我举个例啊，你可以俾。你可唔可以俾我举一个例啊？刘生， 正确噶嘛？ 阿刘生，你可唔可以俾我举一个例啊？刘生， 嗱，你讲嘢你就听唔到我讲嘢啦。 我听到你讲嘢， 如果咁多调查，我喺调查之前发言系更加对调查嘅人员不公平。我仍然关爱紧我当年嘅同僚啊，所以你要明白，我既然唔系一个政治警察，我点解仲系要特别面对镜头咧？嗱，呢件事件就系咁简单，一个退咗休。你为退休前度假的警察， 即是现在你担心紧啦，系嘛？阿刘先生，你担心紧啦？ 好苏思聪，点啊？我担心咩？唔好意思啊，林生。 系咯，唔系咁，你话你唔应该再接受访问啊嘛，或者唔应该面对嘅，唔系一个政治人物啊嘛，又话啲同事会查你啊嘛，系咪得？咁系咪表示你担心紧啦？ 阿林生， 冇担心， 唔系阿刘生啊。 香港嘅法治制度， 阿刘生，我想 警队嘅机制。我不是担心啊，在调查前讲任何的声明是对调查入面有影响的。 刘生，刘生，我 哋大家明白，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我并不是怕面对传媒。 刘生，你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我都话， 不过在调查之前，如果我哋系面对面咁样讲，点解要做呢个唔系政治人物嘅责任咧？ 刘生，我啱啱就想答你呢个问题啊嘛，刘生嗱， 你讲啊，请讲。 嗱，我哋第一咧，我哋就讨论咗关于政府我哋净系 根據政府這個公務員事務局，因為他出了一個official 的，即一個正式的回應，傳媒查詢、市民查詢呢，就認為閣下呢仍然是退休前休假，仍然受到警察。 你第三次什麼 要講？我現在再總結一次，那我們就進入第二個問題嘛。就你是退休前休假，仍然受監管的，這個我們不要統你了。亦都引起了700个，直至今日为止有700个投诉了。好了，我们讲第二个问题，就我刚刚想问你，你就跟着讲话，我又没有政治取向，又不是政治人，政治乜政治乜，讲了连续讲了差不多六七次政治这两个字了。 少过你。 我就说我没有讲过政治两个字。 不是 今日 了。你去冲击我的时间呢，你说我讲四次，你我只讲四次，你讲六句的。 不是啊，讲话你提了。 大家都不要争论，大家 不 和沟通。 不是啊，你都不知道我讲什么。刘生，可能你真的不是很冷静，你表达就好像很冷静。 我不冷静。 我讲的那样东西，你听不清楚我问题，你明白吗？ 那你说呢？ 我问题说，我想带引那个问题入题呢，就是说你正话提了不止六次政治两个字，不是说我问你几多次啊 ,OK? 那我就想我啱啱想问你个问题，你就跟住就夹住我啦，我问唔到啦，咁我而家就 follow up 啦。 我都学你啫， 唔紧要，我多谢你啦。你学我啫，有好嘢先学啦。有一个从事咗36年警队嘅警司，一个谈判专家话学大班讲嘢，咁我系受之无愧嘅。 其实我想平和咁讲。 我哋大家好平和噶。 我都要申辩。 其实我都好平和。 你都同意申辩系一个人。 你又唔俾我问问题啦？你又唔俾我问问题啦？ 嗰个人系高手吓， 我都唔知点问问题。 我唔系高手啊！ 我又唔系同你谈判。 良心而做啊！ 我又唔系同你谈判，我系问。我想问个问题就话， 你慢慢讲一定会答。 但我而家慢慢讲，我就想你俾我讲先得噶。你好学唔学埋大班啲衰嘢，唔学啲好嘢。 咁你如果承认衰，我都唔会反对。 嗰啲系衰嘢嚟噶，唔俾人讲嘢嗰啲。所以我而家都学习紧噶，我每日都学习紧噶。 我哋应该食餐饭沟通下噶。 我都系想噶，我哋净搞个饭局，跟住直播咯。我认，我唔俾人讲嘢系几衰噶。不过我都开始改进紧噶，不停。 系啊， 我每日都学习紧噶，柳 Sir。OK。 因为我都保护过，做个保护你嘅工作噶。 多谢你啊，我冇嗱，咁啊好多谢。我对警队嗱，第一我都要申报申明身份啦。第一我系监警会委员啦，现任嘅监警会委员啦。咁我大家都知道，我都好公道嘅。嗱，我想讲一样嘢， 我同意你公道噶。 我知你啲同事都同意我公道噶。 我唔讲啦，等你讲。 即系我喺处理警察投诉方面，我系好客观嘅。嗱，我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话。你正话讲话讲到动机问题嘛？你话你唔系一个政治人，即系我话意思话你讲咗好多次啦，我哋唔好讲几多次啦，即系不停用一个政治嗰样嘢，就即系你同呢个政治系划清界线嘅吓。咁但系你做咗警察咁多年，你都知啦，有人做嘢有好多种唔同嘅动机噶嘛，政治唔系唯一嘅动机嚟噶嘛。 冇错。 啊！我唔系讲你啊，嗱，我以下讲嘅嘢系唔好对号入座啊。譬如有啲人收咗水啊。譬如有啲人啊。为了自己某一些信仰 或者包括很多种其他的因素呢，是会做了一些不同的行为的嘛。 同意。 政治就是其中一个因素，那你说你跟政治是绝缘的，那我希望是啦，我不希望有一天你会出来参选，不过不要紧啦。 我不是特首梁振英先 生。应该不选了，我都想讲这件事，所以我跟你都有些沟通的。我刚刚都想讲的话，应该不选你已经讲了，那我不用讲了。多谢你啦。 从政的意图啊！ 喂，不如咁啦，喂，我 觉得你做区议员噶， 唔系 冇 啊，冇啊，冇啊！我另外谂到一样嘢，不如你嚟我哋做节目主持人，我谂嚟玩下几好啊！ 咁你啊要问公务员事务局？ 唔系你六个月之后得噶啦， 我唔收钱都。 你退咗休之后得？如果你唔收钱而家得，不过都要申请，不过都要申请，都要申请。 好啦，讲翻原本先吓。 讲翻嗰样嘢啦，其实今次点解你咁怒气咧？你就为咗呢位林小姐讲一句粗口，因为系个老师嘅身份，点解你咁怒气咧？今次 点解会咁怒气啊？ 系啊，我想我 好简单。 嗱，我对你几公道啊嘛，我都等你讲下你嘅动机出嚟啊嘛。 我多谢你而家对我公道，头先唔系好公道。 其实一路都公道啊，不过你系好惊我啫，你成日因为领教我啲衰嘢，就以为我梗系撑起个杠咁使噶。 你自己PG认罪 啫。你同我坦然相对得噶啦。 我讲啦，你俾我讲啦。 慢慢讲，慢慢讲，大把时间，讲到今晚5点都得。 我不能看醫生,我要看醫生,你沒事吧? 為什麼我覺得我要出來呢? 他對學校、對學生道歉,我明白的,他有一個政治立場 我想一定不是警察那麼傻,因為上去只是給口供都給到口軟,一定是他政治考量,同一個陣線的人,我很neutral的,我很忠誠的,這個你推測而已,這個沒有證據啦,推測而已。誰警察處理他,不是警察,不是警察在錄影機,你要看到那條片。當他這樣做的時間,他那種鬧人的態度,和他不承認自己做錯,是很令到我驚慌。 老師的會或者他的同道人懷疑一種是楷模懷疑一種是典範即是過了幾天之後我就會告訴自己我不出來不行因為這些是歪理我們追求公義都用合理的方法例如警察拘捕人我去屈他把證物調轉我想市民都不會接受這個是語言藝術學校 我所知道,我昨天跟葉建源議員談了很開心的溝通 如果我剛才重複講義今次第二次如果真的證明了我犯錯違規我坦然認罪這個我一定會做但是林老師他有政治取量之下他就說這個是因為他們不義警察不義我想大班都知道你是監警會裡面的一個成員你可以用機制就是現場投訴科是不是你不需要現場裡面跨過那條 一個是不文明的舉動人一定有錯人一定有激動人一定有情緒的問題但是 我又用李小姐的家長的新聞你在不在場那天林先生我也是看錄影的你和我都不在場林先生我也是在錄影的你講快一點為什麼會觸動你就是因為教師講粗口還有阻礙了你的警察執行職務 所以你很怒氣是不是這個意思不是怒氣怎麼會怒氣我覺得有些驚訝 我講話是心底話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至叫启慕。我觉得老师用了错的方法，他可能有康扶社稷、锄强扶弱的心，但是当时的态度和方法是错误的，纯粹。 其实不如我哋简单讲啦，嗱，唔好意思啊，因为即系始终我哋要掌握嘅时间啦。如果唔系，我赶客噶啦，大佬你知啊。个问题就话你只系因为一位老师，如果佢唔系老师身份，或者你可能唔会有呢种反应，系咪咁嘅意思咧？ 如果唔系老师，我未必有咁样嘅。例如睇到前日。現場全部人的手都截了肢的，只是剩下中指的噃。粗口是飛到全部都是在那裡。 即你嗱好啦，即我哋 establish 咗呢樣嘢啦，即 冇受教育嘅人。 即劉生，即我哋而家定咗嗰、那個，即定咗勝線啦，就係因為林小姐老師嘅身份，佢咧就講咗個粗口。就令到你挺身而出，呢个系事实啦，我哋唔需要再讲啦。 我同意， 即系你阿柳就口中嘅事实。 呢个系事实。 粗口啊， 呢个系事实。 后嘅态度啊。 系啊，嗱，好啦，咁我哋不如咁讲啦。如果因为佢个老师咧，即系嗰个老师咧，其实喺放暑假嗰两个月咧就冇粮出嘅，啊，因为佢哋翻十个月嘅吓，即系就有粮出而。所以我哋就成日究竟是有粮出是老师啊，有粮出是警察啦，呢样嘢就纠缠不清噶啦。咁佢当日系放紧暑假啦，咁佢系休班噶啦，即系如果用警队嚟讲，休班佢系休假啦吓。咁又唔系执行紧老师嘅职务啦，咁佢都有人权噶。如果根据你讲嘅就，嗱，咁点解一个休班或者一个休假中嘅老师，同一个休班嘅，即系同一个你话退休前休假嘅？啊，即系呢个我哋都有争拗啦，但系最紧一样嘢就系话，你如果觉得警察嗰日如果呢位小姐啊，呢位啊即系休假嘅老师，如果佢过咗警察嘅警戒线，如果系犯咗法，佢又用粗口闹警察，嗱，我想问你，当咗36年警察，对警例又咁，当然非常熟悉啦，做到指挥官就，佢当日有冇犯法咧？ 我有冇犯法？唔系我。 唔系，当日如果你喺度执行职务啊，你又睇咗嗰啲片啦。 嗱，呢个系假设性嘅问题。 唔系，咁如果佢有犯法就要拉，唔系假设噶。 有限嘅资料， 唔系假设噶， 我都唔可以。 嗱，咁我不如我答你好唔好啊？如果执勤 唔系正义咯。 嗱，不如我话俾你听啊。 我嘅答案。 如果执勤紧嘅警察当日啊，你同事啊，你好戥佢哋唔抵嗰班同事咧，都冇又有个帮板喺度啦，有两个警署警长，有好多个沙箭喺度啦，嗰日。都冇執行職務拉佢，一可能佢冇犯法啦，我假設啦，又二就可能你啲同事係疏忽職守， 都可以寬大處理嘅。 唔係，林英華，你唔好，你俾我問佢啦，啊，如果你想問咧，我俾你問。劉生， 對你嘅拍檔好啲啊， 唔緊要嘅，我哋即係輪流問噶嘛。 我呢個遊戲規則啫。 嘛嗱，因為如果唔係我哋兩個對你一個唔公道噶嘛，係嘛？即係我想力求公道啊嘛。嗱， 我唔怕，我唔怕。 咁如果當日呢位林小姐係過咗警戒線，如果佢有犯法嘅，警察就應該拉佢。如果行为不当，在公众场合行为不当引起骚乱，啊，任何阻差办公都应该拉他。如果当日没拉他，就疏忽职守，如果有犯法。但如果他没有犯法，不拉得他，他就没有犯法。就不简单，他答案很简单，有又没有。 这个解释对等于无线电视的剧集，是太简单了。 不是简单的，那当日为什么他。 我解释给你听。 即你们见到警察执行职务，见到人犯法不拉的，是不是这样 的？警察行必嘅伙计行出街，见到有人吐痰，佢会唔会拉佢啊？有人守规灯号过马路，会唔会一行出嚟就拉佢啊？咁样所有行必嘅伙计行出差馆唔够100公尺，全部都翻晒差馆噶喎。 咁你唔系我你我都唔知你讲紧乜嘢，咁我而家问紧你当日你有条警戒线啊嘛？ 喂， 同你比而不能啊，同过马路吐痰系两样嘢嚟嘅。当日有条警戒线，警察喺度执行紧 operation 噶。 我讲乜你先明白理论基础？你要听明我嘅。 哇，大佬你咁样讲，我同你讲到今晚12点唔使瞓觉。 开诚布公嘅讨论系应该花啲时间喺。 你讲，我尽量俾时间你讲啊。 你現在在答我問題他有沒有犯法你可不可以答到問題你有個專業判斷的警察最好的地方其他人不同就有一個酌情權和質詢判斷究竟當時他是不是犯法他是不是情緒上躁狂地拉了他會更激動當時兩邊你會明白一個字 是怎樣的情況? 警察當時作為最傳統英式的一些警察的做法 是peacekeeper 是令到兩邊都可以表達這個林小姐不是party member 對不起這個bystander 其實最激動的可能不是那兩個組織可能是林小姐對不起如果你有看那柄帶有兩個男人一個就肥肥矮矮身材的一個就後來被你拘捕了很高的男人他們在裡面拿著大聲說他們比林小姐激動很多那兩位bystander如果你有看過所有片的話坦白我剛才都說了我們不可以將所有的集中力放在一點裡面 我想問你畢業,我想逆地而處,劉先生,你當日仍然是警隊的成員時,你執行任務,你引以為傲的接受訪問時,十幾年前你很辛苦,用了3個小時,比今天更加辛苦 我坦然承認對一個攝影記者說粗口為什麼你又可以接受執行任務的警察對一個執行任務的記者說粗口而一個休假的教師就不可以說粗口呢為什麼呢是不是雙重標準呢這是第一點分別就是事後處理的態度我坦然承認 這個在報紙裡譚慧雲小姐訪問是啊你引以為傲的 否則你不會說出來的嘛引以為戒一個人的行為必須負責的如果當日這個攝影記者投訴或者第三者投訴我會坦然承認我講粗口我會鞠躬講對不起不過我跟著會譴責我會遺憾這個記者因為我認我做錯事 其實劉先生,你跟林老師一樣有正義感 多謝你的compliment 劉先生,我想問一件事,究竟你知不知道 劉先生,你知不知道做警察 當我36年警察 你知不知道做警察是一件事,是要沒有立場和政治中立的 當警察執行職務是很簡單的 警察就竭盡所能,根據法例,依法辦事執行職務 就不可以有任何個人的觀感,和不可以有任何立場 很簡單,我們作為市民,作為一個評論員 我想跟你說一句話,為什麼我們覺得有問題呢? 這次閣下的行徑 就是說警察,尤其是那兩個警察公會 如果有個市民犯了法的你就拘捕他我要說一句那兩個不是工會那兩個是協會工會那兩個是工會你有沒有為他們謀出福利協會是協會兩個協會我不跟你爭辯你說協會就是協會因為警察是不可以罷工而罷工是工會的特性 那兩個協會來的,我都同意 打得協會不要緊,那兩個協會都是不對的,工會也不對,協會也不對,大食會也不對,你叫什麼會都不對的,冷靜,打波會也不對,開槍會也不對,冷靜,我很冷靜 我不是站在天台裡不用站我不是站在天台你真的不用擔心不過跟你說完我們的直播室在天台的事情不過不要誤會我跳樓我跟你說劉先生我兩個會作為一個警察的組織警察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執行任務的時候如果有人犯法依法辦事拘捕拘捕了之後那兩個會作為一個警察的組織警察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執行任務的時候如果有人犯法依法辦事拘捕拘捕了之後告到他法庭如果法庭裁定他有罪判監但是這麼簡單沒有罪放了他那個case就完了警察不可以再跟進不可以因為譬如我們看戲看得多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警匪片、Dirty Harry那些警察有時候如果個人感受放進去就很嚴重為什麼呢譬如有一個人你明知他是一個殺人兇手完全都是有證有據只不過看戲的橋段現在有事實當然就是去到法庭尤其是在美國因為某些程序 我們就是不可以接受這件事如果這位林小姐當日是有犯法的可以拘捕她當日因為情況我聽說你說了不想引起混亂所以不拘捕她不是我說的因為大家都不是現場大家都不是現場我看那套畫給你一件事將來不是對不起我們監警會包括我們的Capco都是所有人都不在場如果這樣就沒有人去查案你就說一件事說謀殺案如果辯方律師這樣跟你說我扮大律師 你當日不在現場你說什麼很嚴重的殺人那時候只有兩個人你怎麼做證人呢你讓我講完證據是一個陽光的測試是證據證據不是說不是複述我就想講這件事我現在就是所以你明白我想講什麼你不想明白我講什麼不過你不想明白我講什麼我就告訴你你都明白我想講什麼但你用另一個方法表達出來我絕對明白你們講什麼 我就想說一件事很簡單我一直很冷靜你不用叫我不是跳樓你不用用這些語言藝術的你真的是想告訴聽眾我不冷靜我不知道多冷靜如果他認識我的人就知道我今天對你非常你讓我講完先我姓鄭的林先生劉先生我剛剛跟林先生說我剛剛跟林先生說的話你不知道我看不到所以就是一個測試 不要說了劉先生看不到就不說了其他人拍不行我想說現在又可以看錄影了我又叫你看錄影你又不說現在你又說看錄影了那你什麼都被你說了不要緊了我想跟你說劉達強先生事實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而已如果這位林小姐是犯了法這位林老師是犯了法的話我們就拘捕他 如果拘捕他如果警察不拘捕他我不是說你你不要經常你又套了警察你不用經常不停告訴他你冷靜一點劉先生你冷靜一點你不是警察你不是警察不要緊不過你在外面你不是警察你不是警察你冷靜一點我學你說你冷靜一點你聽聽我說話劉先生如果當日這位林小姐或林老師 他是犯了法的警察就應該拘捕他如果因為當時的情況認為有個酌情權我不拘捕他將來可以拘捕他隔了一年警察都拘捕人現在我們都知道有一件事叫秋後算帳有一件事叫做低調通緝我們學會了很多東西近年來都這件事就是法庭的決定但警察做完那個案件之後就完了 The show must go on 警察會繼續去維持秩序我都不說當日這位林小姐如果當日在這裡我都可能會做同一件事不過我就會冷靜一點 我就不會跟他因為我有個身份問題不可以講粗口了、 公眾地方 公眾地方不可以講粗口了那問題就是說呢你如果不charge呢位市民的話你就不應該再追究他的嘛、你不可以因為他你如果容許一件事你認為有個市民在警察執行職務的時候公然侮辱警察粗言餵語如果是這樣你就很多事要去處理的了我們另外看到一條 YouTube 的片有個沙展46036、被人叫他食屎被人打完之後、為什麼你又不挺身而出為這個沙展為當日這位人、這個組織、你跟你們參加那些、組織有關係的組織這班人你為什麼不去譴責他們呢你為什麼有個選擇性呢這個是不是一個政治取向呢仲有昨日讲返啦仲有一样嘢啦当日因你而起嘅因为你当日系嗰个出席呢个聚会最焦点人物啦如果唔系就唔会引起总共七八个投诉啦有300个系就住当日喺你出席嗰日投诉㗎嗱当日有个今日明报影咗出嚟啦嗰个警署警长嗰个 station sergeant 啦、那个 PTU 嘅用粗口来问候人家 老母啦、你又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很多这些事你都要做的如果警察就没完没了如果你是一个正义的人呢你不可以有选择性的你不可以针对这个林老师 我不是选择性 但 对这个警察一个警察被人叫食屎被人打你又不出声、另外一个你 PTU 的同事直情问候人家 粗口闹啊用中文啊那 么跟住还有现在有几个牵被怀疑啦休班警员或者退休警员殴打记者殴打市民这些全部政府现在即是警察部已经跟进了。那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个选择性呢别人有一个感觉 我答得未呢 现在可以答了。 Good. 冷静一 点。多谢你。 冷静一点。 一个一贯的 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 我一贯嘅 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 多谢你俾时间。 冷静啲，冷静啲，冷静 啲。你再叫我冷静就少啲时间噶。 冷静啲，冷静啲啊！而家大家一齐冷静。 咁你都要冷静喎。OK， 两个协会系作为一个职员协会作出嘅一啲谴责，呢啲系基本上作为会方嘅责任。佢哋见到 YouTube 上面有唔啱，我会觉得呢两个嘅行为好正确。我睇唔到呢啲有任何嘅迫害啊，或者打壓市民嘅一啲意圖。的士會都會為自己嘅的士司機，如果俾警察告咗，出聲啦。 哇！的士佬就冇槍嘅，的士佬就冇權拉人嘅，的士佬只有俾人拉嘅。 呢個就正想我所講。 啊！警察身份唔同啊。 我哋行義嘅心，每個人都有。你頭先講咗好多左拉右拉，天上拉咗啲 YouTube 出嚟。我不是负责看完全香港 YouTube 的人的我只可以就这个独立个别的事件 不是我说的那两个我说的那两个会啊那两个会出了声明啊 如果你 我说的那两个会啊阿刘生 那两个会 那两个会看到啊喂那两个会的人都不是个个所有的会员当日在网国那里来看到的都是看 YouTube 的 现在说的 啱 粗口啊 我在说的 你有阻止我 被人叫人食屎啊 46036363 怎么被人叫食屎啊还被人打亲个鼻啊我当然不冷静啊我看到他人被人打我就很怒气的了我看到他人被人叫食屎我就很怒气的我一点都不冷静我跟着谴责那个关政会打警察叫警察食屎我非常不冷静我跟着谴责那班友 OK 如果再不冷静 他就衰过那个老师我跟着不冷静的大佬被人叫食屎不要说个警察啦如果 D100 有同事被人叫食屎被人打我第一个出来揼去我告诉你那么冷静怎么可以冷静的看着个沙子被人叫食屎看着个沙子被人打你就叫人冷静你有没有搞错啊那个老师叫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叫 WTF, 你就不冷静。喂大佬你不是叫选择性阿哥我现在不叫你阿 Sir, 叫阿哥啊。 那你讲得没我讲得没 你讲得冷静一点就 所以你。 你现在冷静啊你看着差人被人打被人叫食屎你还冷静。你是不是人来的你是不是差人来的 你怎么啊阿 Sir。 你一定弄了60秒去刺激我。不过我一定劝你冷静亦都少了60秒的表达的时间。 我比多啊我比个60分钟你讲你喜欢听天上面 的。我又不是收钱的大佬不要霸住你的 airtime 啊。 我没钱给你我不知道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你过去出几万元来我没两出。 你是不是听我答案呢？ 我听咩？不听你冷静啲咪得咯？ 点解你 label 我唔冷静咧？ 你唔冷静咧？你大佬啊，有个差人46036俾人打，俾人叫佢食屎，你啊冷 静？你重复出现咧系一种病态嚟。 唔系我系病态啊！嗱，你又闹人病啊！你歧视仍有宗教嗰啲人坐监，而家系歧视有病嗰啲人。啊！喂，大佬啊，我有病，你唔好歧视我啊！喂，我点知你有冇个 file 嘅？乜你知我有病嘅咩？我大镬啦！喂，你系咪真系知我有病噶？ 我唔知你有病。 咁你又话我有病？咁你系咪睇过我 file 啊？ 我有病态啫。 我有病态，喂，我怀疑你睇过我 file 喎。 你嘅目的系要刺激我。 唔系，我谂紧你可能真系侵犯我私隐权。我真系有病嘅，我可能。 你俾唔俾我答啊？ 俾咩？唔俾你冷静啲咪得咯？ 咁咪咯。 系咯。 嗱，用咗三分钟，你都系。 哇！你睇住个表噶你。 我唔系，你哋冇广告啊嘛？ 我哋 系啊，好穷噶，我哋真系好穷噶，真系。 我哋又冇广告，唔紧要啦。我哋你又想刺激？ 呢个先系问题。 你又刺激 紧 我哋啊？你知唔知我系？你知唔知啊？刘生，我哋停晒所有广告新闻，听你讲嘢噶。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道。 你唔知噶？ 你哋 我新闻都有啲赞助嘅 segment 嘅。 啊！刘生，你唔知我哋停咗新闻嘅咩？ 我唔知啊， 我停咗两次新闻啦，我哋 停咗两次新闻啦，九点同九点半新闻停咗噶。 哦，唔紧要，嗱， 我哋招呼你 嘅， 停晒所有啲嘢， 同我解释，尽我嘅责任我去解释嘅。 好 ，OK， 系大家唔好兜圈啊，系， 唔紧要啦，唔好争拗， 唔好嘥电油，唔好嘥电油。 两个我啲唔系机械， 唔系我叫阿林彪话唔好嘥电油， 系根据一个公平嘅投票机制选出嚟嘅执委干事会。他们的决定是为警务人员的福祉而做，所以要谴责这种暴行不是单一。在香港岛试过出现两单案，一单是警察总部有人拿着大声公对着个案直勤的伙计耳吹，是这么嗌伤耳膜被判有罪。另一单最近的游行，有位男士是用一个催人鸡的方法在个辅警的耳里引起伤害。这个不是单一事件，我相信我现在没有任何警察协会的身份或者干事会的身份，不过我了解到这个是保护前线人员执勤的一个责任，每一个警察的职员会都应该做这种事，我相信市民会理解，警察总部都会了解。 刘 Sir 是不是说你和你的同僚都是无条件地支持这个干事会？这个干事会不会有可能是做错一些错误的决定呢，或者一些偏颇的决定呢？ 为什么你觉得两个会是偏颇的决定呢？我不是这两个会的会员，我是警司会的会员。 不是啊，林彪说你真是渣，人家警司来的。 哦，是啊，对不住啊，阿 Sir 真是总警司都是。 警司啊，警司啊，警司啊，警司啊，警司啊， 警司啊，警司啊， 逢人升一级啦，我哋。 我哋逢人升三级的。即是你知死人灯笼报大数啦。 你又在这里。 不是我讲我地，我地两个老过你的，我地啲挂车人灯笼快过你的，唔使担心。 我明白下。 车人灯笼报大数。 我讲的。咁我睇唔到，我睇唔到点解两个干事会出份声明会引起市民觉得我地违规。 冇人觉得你违规。 是不义。 是不 正当㗎嘛。 是唔使 inappropriate 啫。 点解叫 inappropriate 呢？如果 你同你讲一样嘢咧，不如咁啊，刘生，我知你，我谂我哋啲听众都知你讲乜嘅，我谂大家都即系好清楚你嘅立场噶啦。不如我讲一讲啦，因为你又喺唔同嘅电台讲过嘢，报纸又报道过你讲嘅嘢 ，YouTube 又影你讲过嘢，即系我哋啲听众咧就好关心时事，尤其是啲节目嘅听众咧，对你所有讲嘅嘢同立场系好清楚嘅。咁不如即系咁难得揾到你同我哋对话咧，咁梗系讲下我哋想讲嘅嘢，或者解释到听众或者市民对一啲对你一啲质疑啊、一啲疑团。咁所以如果你俾我问多啲咧，就有助成件事明朗化嘅。嗱，亦都可以有机会咧表达下我哋嘅睇法啦，代表唔同阶层嘅人。不同立场的人一些看法，好不好？那你听我说了，好不好？因为你的立场大家清楚了，你认为你已经退休了，我不如 我 重复，你可以 correct 我的。 已经 track on 已经拖了有成，我看一个时间， 就是因为你拖的， 我要约了我要做针灸， 我知道，所以不如给我问埋这几句， 不要影响你健康，真的。 但你不如给我问埋这几句，你不想 我们合理地交换意见， 好不好？ 好， 第一 如果你所口中的两个协会呢，如果对林老师那种行径是不满，亦都很罕有地，这个亦都事实是罕有啦，出了声明啦，咁如果我哋喺同一个媒体里面，即係所谓呢个 YouTube 啦，睇到一位警长好无辜、好无助、好无奈咁样，而位警长呢就係4636啦，因为呢、這个、因为如果唔係话公开咗资料我就唔会讲嘅，咁但係公开晒㗎啦 ,46036 啦，佢自己口讲嘅就话你打完我啦，你又打我又叫我食屎，唔该你啦，人主办单位不给你入啊，你拿个证给我，拿个身份证给我看看行不行啊。如果有一条这样的 YouTube 摆在上网，再跟林老师即是那位林小姐那个摆在一起去对比，如果林老师那个是要出声明谴责这些人的，那这个关青会它是个会来的嘛，都是有身份的嘛。那是不是也都应该同时出一个声明，如果我们接受这件事，是我不接受的，我觉得两个都不应该出的，那你被人看到你有双重标准嘛，那是不是应该同时都出个声明谴责这些人，甚至乎喂警察部到现在仍然未曾出来说就着这件案立案去调查，那是不是应该同上司反映呢？咁呢样嘢， 上司反映你要同公共关系科反映。 唔系，我即系问你啫。我而家唔系，我而家都唔当你，你又梗唔可以代表警队啦。你只不过一个退休前休假嘅警司啫嘛。你梗唔可以代表大佬，你嘅职级你系中层管理员嚟嘅啫，管理人员嚟嘅啫，中层嘅都未到高层系嘛。咁我都系，我梗唔当你代表警队啦。不过你既然企得出嚟为班伙计申冤嘅，我就觉得好劳气。我点解我唯一唔冷静嘅地方咧？我系等呢个46036呢位警员咧，系非常之不忿。OK， 呢个系我唔劳气嘅地方，我劳气嘅地方。你话至于讲粗口，喂，一年扣年一年有2000多个投诉系就住警察对待市民不礼貌同埋讲粗口嘅投诉嚟嘅，咁我哋嗰啲唔好讲啦。嗱，我就从来都反对。你可以问下你而家仍然在职嘅同事，有同我哋开个会嘅。我系非常对市民同警察讲粗口系好反感嘅人嚟嘅。OK， 我系完全唔同意嘅。 同意，了解。 我但问题系，如果一个老师，即系一个休班嘅老师或者休假嘅老师，因为觉得你哋喺执法嘅时候双重标准，嗱，我哋香港你正话最好啦，你不停喺开始之前你标榜人权啊、言论自由，嗱呢样嘢我系非常尊重你 的。核心价值 啊，呢个系我哋嘅核心价值噶嘛，系你同我都相信嗰样嘢啊嘛。嗱，当警察执勤嘅时候，我哋基本法保障我哋有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言论自由。嗱，我哋香港点解同内地唔同呢？因为我哋有50年不变嘛，基本法保障咗我哋人权啊嘛，言论自由、表达言论嘅自由嘛，所以我哋有64嘅烛光晚会嘛，所以我哋可以有法轮功啊，喺香港啲闹市随街去发表我哋嘅意见啊嘛，咁呢个就是香港可贵嘅地方，呢、这个就系香港同中国内地城市有所分别嘅地方啊嘛。嗱，好啦。你法轮功的你要去抗议游行示威你的事，你那些反对法轮功的你也可以表达你的不同的意见，但你不可以再包住人家阻碍人家发表意见的嘛。当时那些围观的市民不是只是林老师一个，是很多人的，都是就住警察，因为有人报案，就是有些市民看不过眼报案，就认为这一班人呢就是阻在法轮功表达意见的自由嘛，但警察来到之后就拉了警戒线之后就什么都不理嘛，在这里袖手旁观嘛。我即解，我即不是，你给我讲埋先，你给我讲埋先， 你讲完给我回应， 我一定给，我最怕阻住你针灸，你不阻就得的了，如果你如果针灸那里 差不多时间的了， 如果你需要我帮你打电话哎呀去啦，可能他都给面我的，不给面你都一定给面你， 我怕他不给面你的 哦，唔紧要啦，咁啊，俾面你得啦，即系我话是但一个啊。 你做好事变咗做坏事啊，就系而家香港社会个问题啊。 你以为啦， 而家你出旺角咪就系咁样咯。 我代表个针灸师话佢一定俾。 唔系，我唔知啊，我都系假设噶。你听到我话，如果唔俾面你，可能俾面我咧。 可能你好像听不到啊。 星期日如果你不去你没有兄弟蒲出来啦。 即我们不要讲一样东西啦，即你很有面的，你知啦。做 个 警司当然有面啦。 枪打出头了，我这两天被 骗了。不要紧，你有另外一边的人对你另眼相看的，可能有第日有捞一个政协做都不出奇的。不过那些后话啦，讲回这个什么啦。 政协是什么来的？ 唔紧要啦，你扮唔知唔紧要啦，扮无知唔紧，因为警司连政协系乜都唔知咧。 之下李济深开始嘅嘢嚟噶， 咪系咯，你咪识咯， 我梗系知啦。咁 你 万拉咩上边咧，仲劲 啊？系好，阿邓 Sir 都做咗政协啦， 噶嘛，系咪？ 阿邓 Sir 做咗政协，你唔知噶？你冇学佢啊？ 佢同我冇任何嘅关系。 我话俾你，佢警务处长咯，你以前嘅旧上司咯。 好得，你话俾我听，而家我真系唔知边个做政协，我冇认。 阿邓 Sir 做咗政协，阿你啊你啊。你呢个前保安局局长 Ambo 又做咗政协，呢个汤显明又做咗政协， 啊 邓景成又做咗政协，你唔知啊？ 你讲翻实话先， 讲翻 真要针灸大佬。 嗱，你叫我大佬我都惊。 大伯你冇纹身啊？ 大佬，我要做针灸。 大佬，哎呀，大佬，阿细佬，阿细佬，听住阿细佬，阿细佬，听住阿细佬。 我哋嘅讨论其实好开心， 系好开心， 好开心咩？ 好难得有啲咁样嘅男子汉咁样坦白 见大啊！阿细佬，听住阿细佬啊！嗱，咁当日就有啲人认为警察执法不公啊嘛，咁就引起咗一啲市民嘅鼓噪，咁於是乎呢位林老师讲粗口冒犯咗啲警队啦，咁我哋唔好讨论对与错呢个问题啦，林小姐亦都就住佢行为自己道歉咗啦，我哋亦都唔好理佢啦。分分钟冇得捞添啦，就嚟 ，OK 呢个唔好理啦，后话啦又系。嗱，咁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哋又睇到有个警察46036俾人打，俾人叫佢食屎。咁个问题就话，我哋唔可以，我哋做嘢要公正噶嘛，你唔可以话我选择性呢样嘢，因为佢系老师啊，我就要喐佢。因为这个呢他是关清会他打我们的伙计都无所谓的。你被人这个感觉嘛。还有一样东西我很担心的。譬如有一天我可能触犯了某些法例，譬如啊喂警察就拉了我。但我就有钱，譬如当啦，好像现在那些有钱佬咁请了全香港最好的律师。还要请晒添，我都巴闭的嘛。请到政府都请不到人，要去英国请人嘛。喂咁我打得咗当啊。咁跟着你就不忿。跟住将我嗰啲资料，甚至乎要谴责我，咁你警察咪变咗一个将个法律挤喺自己手上边咯？呢、這个就唔系我哋个法治精神嚟噶嘛？你明唔明？所以个两个协会，我就解释俾你听，点解我哋认为佢出声明系言论铺平就咁解啊嘛？ 好、okay, 讲完啦， 回应得未咧？ 呢个讲完啦，你可以回应啦。OK， 多谢。嗱，我哋其实倾得好开心嘅。首先，两个协会咧系经过即系全民投票得翻嚟嘅一个警察嘅协会，佢哋嘅做法系会真系。好問責嘅，因為呢啲係警察嘅心聲，所以佢講出嚟係個好重要嘅過程。第二個點我要想講嘅，我尋日同阿葉議員傾得好開心，我覺得一個直接嘅面對冇粗口唔會伸起隻中指嘅談話咧，我好開心，因為我知道其實阿林老師間學校咧都係受到委屈嘅，例如有啲人就送個花圈去啦，諸如此類打電話去講粗口啦。我同阿葉議員都共同有個睇法。我提议俾佢系共同出个声明嘅，佢话冇啦，各自表述啦。咁我哋继续各自表述。我有咗叶议员嘅首肯嘅。我哋大家都谴责一啲下三流嘅暴力行为。下三流嘅意思包括语言同埋身体嘅暴力。所以如果阁下阿大班阿林生，你哋话有任何嘅 YouTube 入边有啲片段系暴力嘅，我个人都反对。我相信警察协会都系要反对嘅。 但系点解唔见你站出嚟去批评佢哋嘅？ 佢唔得閒啊！ 批評咧， 阿林生講咗啦，唔係我幫你答啊。阿林生唔係樣樣嘢都要理噶嘛， 對唔住對唔住， 唔係樣樣理。 咁即係 唔得閒 噶 嘛，但係我咁有權選擇喎。我講嘅協會冇權選擇咯。嗱，我又同意啊。阿柳 Sir 佢個人咧有自己嘅選擇個權利嘅。 唔係， 不過佢唔可以出聲嘅，因為佢仲係休度假前。 我哋可以睇曬全港全部嘅 YouTube 噶。 早話俾聽啊，林彪話，我一聲條拎俾你啊！阿劉生，我一聲條拎俾你。啊、你不用担心，我 send 了 link， 你 以后给你的 email， 我逢一看到这些不好东西我 send 给你， 关于应对那些、是吧、 大班和林生都不会知道全香港某一条村发生什么事呢，只会上了经我们的传媒报道或者 YouTube 里面新的电子媒体才出现，是吧？所以没有一个警察可以知道全世界发生的事，在这些争议性的地方，我刚才说了我的看法是很清楚，是反对， 是谴责任何的下三流的活动、 嗯、 身体及语言、 嗯、 OK 我刚才都 那你反不反对警察昨日不是我想问一下你啊你反不反对昨日今天明报登上出来那个当值的 PTU 那个警署警长问候人妈咪那样东西呢 嗱，我嘅睇法好簡單嘅。 你反唔反對？我問咗你先，唔使睇法，你反唔反對？ 任何嘅不義，任何嘅不義，我都反對。 個警察個咩渣走去用粗口問候嗰啲示威人士，係咪係咪不義咧？唔係係咪不義啊？我想問你，唔係因為你話任何不義，我唔知你不義嘅定義啊嘛。 我理解包括 埋。唔係佢冇啊！你唔好聽佢噏啊！喂，劉生， 去到投訴警察。 啊，劉生啊，唔係啊，我 係俾依啲我嘅舊同事去決定，亦都有你作為監警。 唔係啊，阿劉生啊。唔係，我淨係想問你，因為你係私人身份，我而家都係私人身份啦。 我到到五十分，你俾我。 我想問你一樣嘢啊！嗱，我想問你一句啫。 我哋有兩分廿幾秒。 我問多你一句嘢啫。嗱，你對任何不義，包括語言，都反對啊嘛？啊啱啊！咁而家報紙影埋嗰位咩渣張相出嚟 ，PTU 啊，嗰個咩渣走用粗口問候人媽咪，中文粗口 ，OK？ 咁你認為呢個係咪不義咧？ 当然是不正确啦， 唔系系咪不义啊？你正话讲不义啊，系咪不义啊 ？OK， 我会同意不义噶喎。 不义得啦，咁得啦，得啦。咁你系咪？ 我唔可以。 咁系咪？系咪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咧？老师喺放假时候睇到一啲佢认为不义嘅嘢，佢用粗口讲咗一啲粗口出嚟，啊，就 系 唔啱嘅。 但系唔应该用粗口。 啊，咁系啦。咁点解个咩渣又可以用粗口咧？ 佢都要道歉。 啊，点解咩渣用粗口咧？ 我不知道這情况，我不可以在這裡作任何 事。那你同不同意一年里面有警察執勤的时候都有讲过粗口呢？ 我听不到你。 你有没有我问啊，你同不同意在警察執勤的时候有时都会讲过粗口呢？ 警察在執勤里面有没有讲粗口是个人的道德标准。 哦，那些是个人道德。那个老师在放暑假的时候路经望过行人路，看到一些他认为很不义的事说了粗口，那又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有分别了。 哦，又有分别。 讲完粗口之后他处事的态度就是分别了。 他处事态度是什么？ 他只是跟学校和学生道歉，而没有跟给他。 不是，他为了什么道歉？为了我在公众场所讲粗口罚抄500字啊？ 怎会这样的？ 不是，他为什么在公众场所，不是在公众场所讲粗口怎么道歉？为 什么不道歉？他是侮辱一些执法人员。 他没有侮辱执法人员，你就一直都解释给他WTF 不是这样解的了。他没有说到，他没有用动词，他没有用到这些警察。 你现在来讲，英文的粗口的文化都有问题。 不是，他只是讲粗口，我们同意了是讲粗口，但是这种粗口 不 是侵犯性，不是针对性的嘛。即是你拿着枪射向个反，和拿着枪向个天射，是两个分别来的嘛，都是开枪。大家同意了开枪了。 够了，两位。 哎， 我真系要去针灸啦！ 恭喜你啊，唔系即系保重身体啊！ 嗱，我唔会学一啲人级电话嘅， 保重身体。 多谢你嘅意见， 保重身体啊！ 多谢你嘅意见， 保重身体啊！ 好，日后我哋再吓再倾偈。 喂，你讲多句俾我听，你一阵你唔系问到你一样嘢，你私底下同我啲同事讲一句，唔系你俾，唔系有样嘢好重要嘅，第一。我好担心你拥有我啲病历啦。第二样嘢，唔系，我想你一阵间静鸡鸡话俾我啲同事听，你个针灸师傅系边个？因为你话佢一定唔俾边我，我最怕咧摸错咗佢度针灸，针鬼死我咋 ？OK， 拜拜。 会嘅， 会噶。诶，我好鬼惊，我就听 唔 听我讲 啊？ 你唔系你讲。 我讲埋呢句得唔得？ 你讲十句都得。冷静啲得噶，冷静啲得。 我一个行义嘅人，如果公务员事务局认为我违规嘅，证明我违规嘅，我会坦然。承认有个错误，接受处分，但是 冇得处分就俾我处分啦。 一个警察能够继续享用嘅人权同埋发言权，系必须喺人权法同埋我哋基本法之下系得到彰显嘅。 阿林 Sir， 讲俾你听，六个月后，即系我唔知你退休系六月啦，你有六个月嘅休假前嘅，即系退休前休假啦。过咗今年五月，你讲乜都得。OK， 咁你会请我做同事啊？ 我会经常请你讲下嘢嘅 ，OK， 好 啦， 多谢你， 拜 拜， 多谢，拜拜，拜拜，啊，真系一个好特别嘅倾谈，真系啊！ 我而家预备，我准备上天台， 冷静，冷静，大妈， 冷 静，冷 静， 冷 静 啲，冷静啲， 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啊，跟住揿住啲枪， 同埋聚焦啲，唔好。 不要浪費電郵不要浪費電郵環保一點環保一點算了我都是沒有指第一他不承認他是退休前休假但他又承認他是退休前休假所以我就第二件事他就認為他看不到那麼多東西有個同事被人打被人叫食屎他就不可以理那麼多了講完了沒話說了我想這件事呢 我們都不再討論了公道自在人心因為除了那個女人叫林詩嫣之外我們就沒有機會接觸到她老師又來過我們這個節目這個劉達強又來過我們這個節目我相信 再加上YouTube有片看經過這麼多人的心法討論 我相信這件事要終止了對我們來說應該是告一個段落了我們不再討論了不過如果記者在採訪時候被人打又被一些被懷疑是休班警員或退休警員打的話而警察又袖手旁觀叫人打三條狗這件事老實說香港的新聞自由很容易就被剝削 今日《信報》的《金針集》就講到自我們終將逝去的新聞自由一周刊攝影記者羅國輝和明報攝影記者鄧中宏前日就在旺角採訪支持和反對林慧思的集會的時候被數名男子推撞腳踢和阻擋鏡頭警方的責任是保護市民安全如果對暴力行為坐視不理變相就是默許罪案發生的話 那實在就是同同謀無異甚至是要罪加一等清楚看到記者被襲擊的時候附近至少有七名警察而企得最近的一到兩位警員其實只是跟記者相隔大約五個身位為何警方沒有立刻出手調停反而無動於衷任由記者再三被撞倒而當日衝突發生之後最終來調停的人並非前線警員而是警察公共關係科的人員 新闻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传媒亦都是捍卫公义的重要公器可惜的是近年记者被袭的事似乎就越来越多根据记协资料去年1月到今年7月就有18宗本港记者在采访期间遇袭的事件当中只有少数的个案施袭者是被绳之于法 上月底 Now电视台的摄影师在李嘉诚大宅外采访期间 被数名保安粗暴推撞混乱当中被摄影机压伤引致左眼流血警方至今未有进一步交代今年3月一名南华早报的女记者在上水拍摄水货客的时候被数名男子包围和掌掴结果眼镜飞脱和眼角受伤需要送院治疗警方拘捕了两名男子结果法庭分别轻判他们60以及100小时社会服务令 兼各自向记者赔偿1000元了事去年12月 一名Now的摄影记者在维园采访 撑CY集会的时候 被多人包围指骂和推撞后来更有人敲打他的喉咙而最为可悲的是当时其实是有警察在维园内维持秩序但是同样他们都是在记者受袭之后赶来调停在上述的例子当中记者都是处于完全无助的环境之下 而且无法进行正当的采访工作严重窒碍香港的新闻自由正如退休前休假的警司刘达强所说警方是绝对不应该软弱面对凶徒的暴力行为警队是必须严正执法捍卫基本法保障的新闻自由以及每一位市民的基本安全 9:56 大家在聽的是大聲台現在通過互聯網進行環球廣播我們沒有提醒這位劉先生這位劉先生我們正在進行視像的環球廣播不過見不到他的樣子但問題就是他的樣子大家認得但問題就是全世界人在聽我們警隊一個從 一個服務了36年的警隊的警司 有對人權、法治的認知 那種程度他很堅持其實令人以為自己是責善固執他認為而已其實他是無知的或者有選擇性很簡單的警察就執行職務因為被一支槍去我都說過他有權拘捕人也有人喪失自由又可以打死人又可以動用武力又警棍又催淚 事實上是的,香港很多是信法 完全沒有分別的因為網上的片段他就說他會在選擇某件事來表態一不對的他也不可以突然說我今天有很多警察說我今天用一個家長的身份你不可以用這種身份沒有這種身份的譬如如果倒過來你家是做小販的或者做無牌食肆的 你做警察就覺得小販管理隊或警察欺凌小販可能這是事實但你也不可以有這種感覺警察很簡單執行職務就按警例按法例執行職務你就不可以有個人的感受放進去你不可以突然說我是家長所以對於老師一些行徑我心動惡絕老師就不可以當作說粗口老師就不可以 你犯法一視同仁如果你覺得這個老師的身份特殊如果你見到警務處長你夠不夠膽抄牌或者特別抄牌有道安主頭這兩樣東西都是不對的或者對一些所謂垃圾會議員你又不滿意的對於監警會的成員又有心動惡絕他一拿車過一米抄牌那不行的總之警察面對市民一句說完沒有分彼此的所有人都是市民沒有分要警員沒有分要退休警員沒有分要教師沒有這個分別的任何市民犯法就是犯法執法最重要立場沒有個人感受放進去這就叫警察如果這樣都不明白的話就沒有資格做警察就說完了所以我對那兩個協會不是公會那個所有公會都沒有集體談判權就不是公會嚴格來說出個聲明我覺得是合適的 我同用咗18.5分,同呢位做咗36年,當我差36年,去認為自己責善固執的人,講完電話之後呢,我哋可以呢,10點後呢,聽你至全世界的聽眾的電話,我哋電話是1831138,1831138,我哋要聽新聞了,一個幾有趣的,我要投啊。 早晨早晨,時間早上10點06分,這分鐘繼續有阿通和大家聽外面最新交通情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醒大家,彌敦道向新水埗方向,近這個甘肅加也有宗交通意外,龍尾後面的佐敦道,實緊車各位,盡量忍讓多一陣,麻煩,好了,看回港島區先,港島告示打道過,只是去到灣仔運動場,沒什麼動過,整宵都,另外東區走廊落花紅隧加上落中環,這邊的場了很多,去到城市 花園那邊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之橋面燈位車多洛灣仔暫時暢通西區方面的干諾道西天橋下回中環方向去到臨時街停車場那邊九龍區公主道過海愛民村另外加士居道過海依然有些車龍去到女童軍總會而到船街天橋向紅磡排到進發花園至於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上橋位依然都是車多新界區其實暫時未有特別報告的 這個說自己不是阿Sir,但是在政府糧收緊公帑薪金退休前休假的警司叫做劉先生我想問劉先生這段期間你去看政府醫生是不是在排公務員隊呢因為分兩行的一行是市民普通排街證一行是公務員排的公務員快很多零零舍舍晨早看先接著又快很多就消失了搞定了真的不好玩了這位所謂的談判專家 人家去看 這個叫針灸 沒事就是你阿Sir,每次真的沒談同他首過命,跟他見過面,真的不知道他什麼談判專家,很成功,悶死人,跟他聊天,阿Sir,我不投降了,我不玩了,我不自殺了,我下來了,怕了你們,神經病,都不記得了自己上天台什麼事,大伯你剛才上天台,知不知道自己上過什麼事? 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我想問一件事,有沒有說過他說警隊沒有說過你們不可以去六四燭光晚會,不可以上街示威?如果真正order,我就不知道有沒有出過,因為離開警隊一段時間,但其實就很明顯,怎麼說,上級都有暗示明示的,我們都不應該出席這些集會,因為那些是政治事情,他又說什麼,沒有說過,不知道,其實大家都明白,心裡有數。 不用指名道姓的,都明白了,這些東西真的,因為鏡頭拍到你方有運行嗎?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D100,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 行公義, holy man. 大聲台, D100, 葉劉是很好處的,為什麼這麼多公務員支持他,部隊支持他,葉劉肯支持下屬,政務官文化裏面是不行的,政務官是甚麼呢?他不會支持下屬的,如果你撲的,一是就把他扔走你,一是就再騙多你兩腳,就不要上我身,但葉劉為什麼到今天,他能夠回到新奇的原因,他的部隊支持他,還有以前跟他賺錢的人,到今天都很尊重他。逢星期一二,晚上 8點到10點,劉西良,周博儀,探長,盧漢鬧鬆。VOA呢,簡單來說是Voice America,美國之音。教宗方濟各星期一抵達美國副總統拜登會見了印度。所以VOA呢,它是一個有不錯資源,大部分都不是初哥來的。它的視野呢,都會是推崇民主,大家認識的普世價值。 你見到香港現在這麼可悲情況之下,現在傳媒、報紙又或者不同的變革,又或者變動,還有敢於踢爆而已。如果能夠運用到VOA作為一個基礎,然後D100同事繼續的踢爆的話,我覺得這件事是正的。D100聯同美國之音,掌握新聞脈搏,洞察世界時局,用盡一切的資源、人力物力去揭露事件的真相。它是D100美國之音匯報主持,鄧景輝。 最重要的就是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公眾對警察執法的公正性的觀感,如果影響了的話,這個其實政府都要去認真地檢視。我不出來不行了,我不出來不行了。風波雷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寒、林毓華。 早晨,10點13分,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的主席李美少,主席李美少,他們的工會發表了聲明支持林老師,之後他就收到恐嚇的電話,現在亦都報了警,根據報紙的報導,其中一些恐嚇電話是來自食環署的部門裡面的電話,主席。 李小姐早晨首先我就為你那種勇氣敬佩敬佩還有絕對支持為什麼你無端端出了聲明我想問問你 無端端是聲明不是這樣說的當然不是無端端你是為了正義有因正義發聲就是作為一個公會這些公會發一個聲明跟另外那兩個紀律部隊的公會就對著幹是因為這樣的我一直都有看開這個報道就發覺越看就越害怕因為發覺只不過是一個 行過的平民說了一句話之後被人說送花圈、拉橫額又寫信投訴說要去不能做然後還要開公審大會另外有一些用工會好像工會的團體好像壓迫一個表達自己意見的人我覺得為什麼這個社會好像有回以前一些文革式的批鬥呢我就真的很害怕對於一些不公義的東西其實一向都是我們工會的宗旨如果是這樣我們有必要真的出聲其實你出這個聲明是開個會大家通過的周圍會是吧理事會裡面我們 是理事會是不是一致的還是其中有些人都有不同意有些人不同意的是多數人要少數服從多數是不是今次你們這樣的做法令到我們特別感到有一種很有意思因為一個公務員的工會出來 挺身而出亦都知道後果一定是跟這兩個紀律部隊的他們說不是工會他們說是協會對著幹的這種勇氣是非常難得的但你個人都受到一些威嚇是嗎是啊我也想不到其實我們的聲明是很簡單就說支持路見不平伸張正義一種這樣的行為而已都不是說什麼人 也不牽涉什麼團體竟然都會有人不停電話騷擾現在還有嗎現在我不知道因為我搞到我很多電話都不敢聽即是打你手提電話是熟人電話我才會聽不用擔心你報了案了吧 其中有好像說有一兩個電話是有來電顯示是來自你自己部門的不奇怪因為他們有些輔警群組裡面都有說明會是怎樣針對我們我們的同事有些都是輔警即是輔警針對你們不清楚輔警還是警察但是 在群組裡面就罵得很厲害就搞到我們有其他同事就很擔心很怕第二影響我們工作的時候他們很多留難我們的方法他們也反映給我給了很多壓力不要緊的為了正義挺身而出不過你想不到有這樣的後果是啊真的想不到有沒有後悔啊 沒有我當然是真的我說真話行公義不怕記住你不會轉態道歉嘛會不會轉態道歉嘛道歉一定當然不會啦道歉可能是我覺得警方道歉就差不多有沒有會員說要開會員大會聲討你 不是會員的就在那裡猛吵即是會員的就反而當然支持你這個也不清楚因為現在他們真的壓力很大我都說了看看他們用什麼方法或者另外還有其他工會其實我們食環處裡面可能我都在想他們可能其他工會會有些行動或者杯葛我或者孤立我都不奇怪你這個工會是不是屬於職工盟的 不是,只不過是掛勾慶街工的 哦,街工的組織來的,那你代表什麼職系的,你工會會員裡面有? 我們不是什麼,管理職級咯 管理職級的即是supervisor來的包括小販管理隊的會員我們有小販管理隊的就不是像其他會那樣全職系都只有一個會我們不是我們有很多個會繼續努力不用擔心我們幫你打氣 其他勢力怎樣最重要是上司沒有給你壓力上司就沒有不過我覺得是有必要警務處有必要澄清他們的警員是不是真的網上這樣說會公布私仇會用其他方法去留難我們的同事執行職務咯 我覺得他有必要澄清這件事是啊你可以去警察投訴科投訴的但是你沒有名沒有姓投訴什麼呢我想你應該跟上司最重要就是有沒有真的覺得你們出去其實大家是執行公務的如果有警察在執行的時候阻礙食環署職員執行職務第一就是投訴他要備案第二就是錄下他最好 當然不希望見到這樣其實那些同事已經嚇到傻了被警察這樣搞法其實有什麼可以為難你都沒有什麼可以為難譬如你們被人圍可能在執勤的時候在小販管理都被人圍的時候你叫車他不來怕這些事情是啊落案又不跟你合作 放手腳你在街上給小販打我們不理看看你有什麼滋味好啦不用怕我們幫你看著支持你的市民站在你那邊我相信大部分政治都是你主席我們現在電話旁邊的林先生早晨林先生早晨喂早晨大哥早晨喂是怎樣喂 首先講一句昨天我打電話上去有和李詩煙對話剛才你播的聲音大哥就是我我在這裡駁嘴駁到死不讓你說我告訴你昨天打電話上去我是說我支持李小姐才有得駁出去好了講完了這個話題講完了好了就講回剛才你們和劉先生的對話劉警司他仍然在出糧 我其實很希望有親自跟他講對話其實如果我用一個普通市民的角度我就會這樣跟他講在我的角度我用一個納稅人的角度告訴你劉警司你依然是一個警司這個是我對你的看法我昨天也打電話去公務員事務局投訴這位警司我要求他澄清就是 他會不會做了一個先例日後所有退休前的休假的公務公職人員都可以好像他這樣做因為他說他自己不是警司不是再是警務人員我就對這件事我就很不滿的這是第一樣第二樣我對他昨天接受傳媒訪問有一段說話我都很想反駁的他就說因為人家問他李對林老師那個講粗口那個他有很多說話意見說了出來但是人家問他對當日警方的執法你又怎樣看他就說我看不到事實的全部所以我不評論這件事那我想問單憑一條片段影像林老師講粗口你又看到任何事實的全部呢還有我剛才我聽見他說 如果林老師有組織的有攝錄機拍不好意思啊你警方拉到很多人用手機偷拍裙底啊偷拍什麼呢這個世界不用攝錄機的劉警司你是不是沒有與時並進啊大哥這些不用跟他爭論的啦你知道跟他爭論很辛苦的他根本就你說什麼他都不承認的你不用擔心是啊他就說你冷靜你冷靜不是我 其實我就很簡單說回一句他依然覺得自己是一個警司級你不要挑戰我的判斷我的判斷就是我以警務人員三十幾年的警務人員的看法去說林老師是錯的其實我想問劉警司你休班有沒有對著任何一個人說過一個字的粗口他承認的 所以我們不是說他在執勤的時候也有說過他罵過記者不過記者那次是不對的 你承認有的同事為何你可以要求林老師要道歉，所以你要說他是一個放了工不夠收養的普通人，你不可以引申到他回去課堂一定會說粗口，這是你真的很無稽的一個想法。我就很希望大家私下你聽眾，除了email去公務員事務局或者警察投訴方，親身打電話公務員事務局那裡投訴，我自己就打電話去投訴的。 要求他們真的要有個解釋，好了，我們有很多電話，我們接聽下一個，多謝林先生，下一位是黃小姐，你好，早晨黃小姐，早晨大班林伯，剛才你們問他那些問題，他根本就全部迴避，根本沒有答到。 首先清關會那裡警察選擇性執法，還有就是說之前那個曾超科是說過叫市民包容，有時警隊即警察執行任務說粗口，那你就叫市民包容，那林老師只是因為太過憤怒他們選擇性執法而說了一句叫做少少不恰當的說話， 他們就發到這麼大，還有沙展還沒說給清關會那裡去打他，又叫他吃屎這件事，他都好像當沒事發生，完全他好像當是沒有發生，他當他沒有看過也不知道，是的，還有完全他是沒有回答到大班和林伯你們所有問題，根本他們這一類人，他們只是重複他們自己要說的歪理，好像錄音機一樣。 但是當別人提問他，他們完全是迴避，完全是沒有回答過，他主要是迴避所有問題，他就堅持自己立場，他說他是責善固執，還有變成我們所有香港市民都看到，是真的有選擇性執法這個問題，林老師當日這麼生氣也是這個問題，希望焦點不要只討論林老師說的那句話。 這個已經覺得他為了這件事要自己道歉，還有最大的問題是警方不止一次的選擇性執法，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關鍵問題。好，多謝電話，我們旁邊有位聽眾梁小姐，梁小姐你好，梁小姐你好，早晨，梁小姐電話被人剪了，不要緊，梁小姐不要緊，再可以再聯絡。 星期日搞到旺角街頭有兩堆人，幾千人對峙，的確令到香港治安人很擔心，但如果沒有香港行動和教師會、家長會去發起這個活動，根本我們又是繼續去逛街喝茶，為什麼現在搞到好像說我們香港人很亂，因由都是為什麼有人會不想想是他們自己去 一手弄成這樣的局面，真是調轉頭就可以批評別人，我真是不明白，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一副接回梁小姐，梁小姐你好，梁老都是接下一個電話，很簡單的，一樣東西就說當你有時候就不是共，收了線不要緊，是啊，我今早聽說的時候其實很生氣，然後就打了幾個電話上來就說喂他用了所有 他現在覺得立即的福利，但是他又說他不需要負這責任，又不需要跟這些規矩，其實真的很差，但我聽完他說之後，我完全，我其實我是告訴自己，你基本上原來你對警察你不應該有期望，他們出來，我覺得以前的人說做警察是很正義的，是很公義的， 是幫市民的，我真的現在覺得，我見到林老師他只不過叫他解釋，你不用這樣的態度，是不是？基本上那個情況是你其實你是很應該很平心靜氣。但剛才柳Sir他的解釋就說他衝入警戒線，我想他是他們主觀地。那天那個警察我都經常遊行，我都經常問警察， 但是我都未見過一些這麼差的警察，不過我都試過去遊行我想報警， 然後他都是叫我打999，我都是要打999，我覺得這樣其實很奇怪。我以為是醫管局才會告訴我們，在醫院求助，你打999叫救傷者快一點。 其實如果他們做警察，其實說醫管局，以前都回過醫院的工作，其實我現在 如果你是厭惡一些屎屎尿尿的話你就不要做護士了你現在你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立場的話你就不要做警察為什麼你鬥那份糧然後你又做不到你應該做的事呢真的很奇怪我真的覺得其實現在你招募一個警察你的訓練你是怎樣訓練他的呢很怪我聽完老闆說話 都算了老太不可能三十六年前梁小姐你要這樣理解剛才我在網上我在Facebook都覆了一位聽眾他是一個很成功的遊說的專家他的方法就是用他悶的悶局的方法令到你是自尋短見的人可能因為這樣而迷失了終於是獲救的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他是一個很稱職的警官 因為那裡煩了一條跳過去的大哥真是這麼煩跳過去是啊我會如果被我見到千萬不要冷靜你令到我更多煩惱你知不知道你繞圈你解決不了我問題你令我產生更多的厭惡憤怒你明白我我真的立刻跳下去梁小姐你是不是護士來的是不是醫護人員來的 太差了我突然覺得這個是警司來不是啊大哥真的很奇怪我們現在完全明白為什麼警員的服務態度是這樣好了謝謝你劉小姐謝謝時間夠了我們就要聽這個開心快活人 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D100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 行公義 好憐憫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